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你是我的小太阳 ，You are my sunshine。是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想带给你有如太阳一般金色阳光的作品，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今天的北京的天气没有阳光，但是非常的闷热，所以有时候也许有点阳光就可以把那种酷暑、那种闷热、那种湿气晒走吗？以前北京的天气还是又热又晒，那种夏天很爽快的热，是这样吗？所以开始带给你点阳光，海顿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第三乐章。作品应该是在夏天写成的。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这一首是海顿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这是海顿在最后一部协奏曲了。那这是他第二次赴英国旅行后返回，是在1795年的夏天这首曲子写成的。是啊，是一首夏天写成的作品。那有时候欧洲的夏天也是很凉爽的，在树荫下，在房间中写上一首金灿灿的小号协奏曲，夏天的经典之作。而接下来我为你带来的是可以心静的曲子，小夜曲，舒伯特的小夜曲。 这首是舒伯特的小夜曲。当时民间的传说认为，在天鹅将去世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因此奥地利当时的音乐出版家哈斯林格在舒伯特去世之后不久发现了他未曾问世的作品，因为他去世前半年所写的14首歌当属动人的绝笔，于是将他们汇集成集，以《天鹅之歌》命名出版，其中的第四首就是这首舒伯特的小夜曲。这首作品是舒伯特一生最后完成的独唱的艺术歌曲之一，而我们也知道舒伯特在欧洲音乐史上有着艺术歌曲之王的美誉，像刚才的海顿金灿灿的小号是他最后一部小号的或者说最后一部协奏曲，而这首小夜曲则是舒伯特最后的艺术歌曲。说到艺术歌曲，没错，它原来是有唱词的，像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飞去，在这幽静的小树林里我等待你。天气如此炎热，就不要再愁苦下去了，继续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快乐的霍拉舞曲。大概知道这首曲子，也许在某个电影当中看过，那一直在给大家讲，那是什么呢？出水芙蓉。其实这首作品呢又叫做顿音霍拉，大概创作于1906年，很多的介绍说这是罗马尼亚的一首民间音乐，其实不是，原来呢霍拉是一种舞曲，流行于罗马尼亚还有摩尔多瓦等地区的一种民间歌舞的题材，又唱又跳的感觉，产生于牧民的地区，通常呢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悠长的歌调，犹如诱人的路人的悲歌，还有一种呢是活泼的轮舞。那这霍拉舞曲呢就采用了后面的活泼的轮舞。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创作作品，它 他的作曲者是罗马尼亚小提琴家作曲家迪尼库在1906年创作的。后来这首作品呢 Hafiz 也改编过，所以呢还有很多的介绍说原来霍拉舞曲是一首民间音乐，后来呢是 Hafiz 所改编创作的。其实不是，原来这首霍拉舞曲呢就是迪尼库创作的， Hafiz 呢也经过了改编，他的演奏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样我还带来了一版 Hafiz 演奏的版本，当年的录音也许不清晰了，但是我们可以听到音乐家当时的状态。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我相信大家凡是抢票的很多的朋友应该陆续接到了北京音乐广播的短信通知吧，通知大家去几点在哪里集合去看音乐会。因为今天我也在音乐会中通知过大家说这次呢就不在群里发名单了，可以呢大家呢可以中奖的朋友会收到短信通知，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看一下有没有信号啊等等，这些不要错过了精彩的演出音乐会。而说到这场音乐会，或者说一场讲座也好，音乐分享会也好，就是从音乐发展的脉络感受不同的音乐内容。那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的献词。 Thank you. 这首献词我很喜欢，原作是舒曼的作品，李斯特把它改编成了钢琴曲。舒曼的献词这首曲子选用了诗人吕克特的诗谱写而成的，他借用吕克特的这首爱情诗来表达对克拉拉的爱。诚如歌词所写，你是平和，你是安详，音乐中还充满着幸福感。有一部电影讲述这样的故事，这是1947年的黑白电影。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新婚之日，舒曼看着美丽的克拉拉，深情款款地说：“这首作品是给你的结婚礼物，也是我特地为你而作，也是我仅能为你做的。”于是，我们看到镜头，双手在钢琴上翩翩飞舞，献词优美的旋律响起。这首作品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献词，而李斯特的改编曲也叫奉献。不禁我会想到这个词来形容这首作品，就是热忱、热情、虔诚。关于爱的作品，这有一首小提琴的《爱尔加》。爱尔加的爱之忧伤，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一会儿见。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他是硝烟战火中的豪情男儿，他是忠肝义胆的铁血硬汉，铁窗下他挥笔写就可爱的中国，他就是方志敏。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携手打造，指挥家张毅执棒，实力唱将联袂主演，8月15至18日燃情巨献，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有回味的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部长久以来我们忽视的一部动画片，但我却一直记得它，国王与小鸟。作曲者也是波兰的著名作曲家沃伊切赫·基拉尔。这部电影是保罗·古里莫执导的奇幻动画电影，当时在1980年在法国上映，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看过，如果有可能建议大家看，你光听片头的音乐我相信就被打动了。钢琴可以这样的娓娓道来，四书环修，与许多的故事酝酿其中。记得以前小时候看的时候也许你不明白，但长大后再回味就觉得深意十足的一部电影，虽然也是动画电影。当时导演保罗·古里莫邀请波兰作曲家沃伊切赫·基拉尔负责影片的配乐，为了解决影片中对视听节奏要求比较高的段落，古里莫写了14米长的说明型文字，按秒划分，将影片中所有的动作、音乐的导入都标志出来。而作曲家基拉尔到古里莫的工作室进行了数十次的交流，以便深入了解导演的意图，因此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也绝对是精品。而这部电影也影响了全世界多位的动画电影人，像布拉德伯格执导的《钢铁巨人》中的巨型机器人的造型与影片中的机器人如出一辙等等，像我们爱看的宫崎骏老爷子动画，其实当时 也受到了《国王与小鸟》这部电影的影响。根据安徒生的童话《牧羊女与扫烟囱的人》改编，讲述了一个在虚构的王国中，来自画中的牧羊姑娘和扫烟囱的小伙子，在小鸟的帮助下战胜恶霸国王的故事。你听听其中的音乐，真的各种特点。会飞的老马，我觉得你的名字可以配这段音乐。他说签到越是热越要静心听胡老师的节目。是，但我今天跑到直播室的时候也是热气满满，直播室今天还挺闷热的。然后给大家播着音乐，我的心也静了下来。你呢？这段音乐也是铜管。继续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小号，在这里运用的威基和齐拉尔用过的铜管，代表着国王的队伍，国王的骑兵。一开始金色的铜管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着皇权的感觉，到后面还出现了一些不协和音，代表着背后孕育的很多故事。而说到铜管，那又回到小号。接下来下半时段，我还给你带来一首著名的小号协奏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胡梅尔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其实小号在很多的铜管乐曲中我们都知道非凡的表现力，而且小号还可以表现爵士乐等等。而在巴洛克时期以及古典时期呢，有许多的著名作曲家为小号为主角谱写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像胡梅尔的E大调小号协奏曲与我们刚才听到的海顿小号协奏曲相比丝毫不逊色，也充满着古典主义时期特有的明朗幽默以及优美的气质。那胡梅尔其实是与海顿、莫扎特还有包括贝多芬同时期的奥地利作曲家，同时也是出色的钢琴演奏家、指挥家以及音乐教授。因为对海顿小号协奏曲的喜爱，所以胡梅尔在1803年在莱比锡完成了自己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不过呢，这首协奏曲后来被人们演奏的时候都习惯于提高半个音，从而变成了E大调，因为这样的话音色还可以更明亮，演奏起来也更方便，容易产生好的演出效果。这还很晶莹剔透啊，这里刚刚从小号协奏曲转到了钢琴协奏曲，这是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首钢琴协奏曲是布拉姆斯一生创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也是布拉姆斯的代表作品之一。当时1878年春，布拉姆斯到意大利旅行，南欧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开始构思这首作品。 到了3月1881年，他再度访问意大利，于是触发了他的灵感，在1881年的7月，哎，又是夏天，完成了这首作品。你看，今天我们讲了几个作曲家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不见得就是最后一部，像海顿的小号协奏曲降 E 大调的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首协奏曲，而这一首降 B 大调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布拉姆斯创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而那首小夜曲也是舒伯特生命最后半年的作品了。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在今天节目最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他的歌声，因为这张专辑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我喜欢你。